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提到了，事实上，世界、社会、家庭的安定，并不是没有办法达成，关键就在每一个人的那一念心念。假如自私，那就会发生冲突；假如时时可以为人着想，那家庭社会就会圆满安康。昨天也提到，一个孩子假如从小就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那他从小他的起心动念就开始培植自己的福分，所以从小就知道培福积福。因为有这一份存心，他知道读书自在圣贤，所以要把学的道德学问好好的去奉献这个社会，所以他一入社会就知道替社会造福，那他的福分呢就越来越大，到了老年福报现前，就可以安享晚年。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五福，其中有一福叫善终，再白话一点就是很好死，不会死得很痛苦。俗话讲不要不得什么好死，这句话好像是骂人的话，不过诸位朋友，现在这句话不算骂人，算什么？算一个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记得啊，小时候还常常听到某一位长者昨天睡觉很安详的就去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多不多？不多啦。那为什么以前的人他可以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间，而现在的人死的时候可能都要急救，死的时候都可能不省人事？那个都是因为啊，他不懂得照顾身体，他不懂得培植自己的福分，福太薄了，就没有办法善终。所以人要有福分，根源啊还在一念善心。所以以前的人存心比较良善，处处啊为人着想，所以死得很轻松。现在的人比较自私，所以临终前啊还患得患失，很多事情啊还很执着，都放不下。所以我们要晚年享福啊，要懂得心存善念，要懂得时时能够放得下来，不要执着。很多人都觉得人的一生啊好像是要开始工作才会对社会有帮助，然后人老了以后就比较没有办法尽自己的心力，所以一般啊都觉得好像20岁到60岁这一段才是造福社会的黄金时段，很多生涯规划都是这么谈。其实当一个孩子从小就是接受圣贤教诲，那他的人生绝对不是只有40年的光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孩子从小以仁爱存心，以道德存心。我们曾经在课堂当中有一个孩子，他才2岁多，第一天去上课，上完回来，他的父母问他，你今天学到什么？这个孩子马上精神抖擞，说了4个字，孝顺父母。他的父母啊也很震惊，哇，2岁多的孩子学得非常笃实，非常扎实。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刚好老师请很多的同学啊上来分享这一个礼拜做了哪一些孝顺父母的事情。因为学问贵在力行，所以学了以后啊回到家里要好好落实啊，所以很多的同学啊都上来讲啊，他呢帮父母端洗脚水啊，他削水果给父母吃。那这一位2岁多的小朋友看到这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啊都做到这些孝行啊，让他升起啊效法之心。所以诸位朋友，大人教小孩是一个方法，小孩教小孩啊又是另一个好方法。所谓相关而善，他会互相观摩。所以这个孩子第二节课回去马上啊就拿着茶杯啊去端开水啊给他的父母喝。好，诸位朋友，他2岁多啊就时时有这样的存心。所谓福田心根，他已经在培植自己的福分。相同的，他这样的行为是修身，他也会感动他的父母。连2岁多的孩子都知道端茶给父母喝，都知道啊处处呢为父母设想，相信他的父母啊自己也会感觉，连孩子都这样了，我自己要更积极啊力行孝道。所以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在齐家。那这个孩子的事例啊，我在中国大陆已经讲遍了大江什么南北啊，甚至于啊还扬名海外啊，把他这一个故事啊讲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所以因为有这个孩子真实的修身功夫，我们才能够啊把这些事例进而去推广，让更多的人啊，让天下的人都能够引以为效法。所以一个孩子假如从小受圣贤教育，他的生命啊绝对不是从20岁才开始发光，从几岁啊？假如刚好这个妈妈啊怀孕的时候就知道了，给他放《弟子规》，给他听这些圣贤经典，可能这个孩子一生出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可能说《弟子规》《圣人训》。那这个孩子可能从出生就可以弘扬圣教，哦，那他的生命啊，可以从小就有价值。再来，从小读圣贤书的孩子啊，他长大造福社会，他的智慧啊，会与日俱增，他会越老啊，怎么样？越值钱，走到哪里啊，很多的后生晚辈啊都要亲近他，因为只要亲近他就可以得到很多人生的启示，减少很多无谓的摸索。所以接受圣贤教诲的人，他的生命啊不是60岁结束，而是会到他什么样，到他老啊都会很有价值。 好，我的老师释金空教授今年已经79岁了，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一大堆的学生啊，希望能得到他的教诲，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希望得到他的教诲，现在世界上各个宗教种族啊，都非常希望能亲近这一位长者，这一位老师。所以他的生命绝对不是60岁结束，他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不会结束，因为啊，他的教诲是从真诚心中发出来，真诚心啊，可以超越时空。所以《中庸》里面讲，诚者物之宗始，真诚一定可以成就事情，而且至诚如神，至诚可以感通。所以用真诚心做出来的言语行为，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它的影响力。所以诸位朋友，孔老夫子死了吗？他的精神长存，垂范后代。范仲淹死了吗？在2002年大陆举办了一场全球华人读经的一个活动，来自马来西亚，来自新加坡、香港、印尼，很多地方的华人都到了山东曲阜，其中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就是范仲淹的嫡传后代，已经800多年，他的后代都很有成就。我在演讲当中啊，结识了两位，其中有一位我看他脸大大的，耳朵耳垂很大，我们中国人说的一看就是什么富贵相，所以他的教诲啊，800多年来还影响着他的后代子孙。他的这一位子孙啊，在山东曲阜的活动当中上台唱了一首歌，他们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啊谱成了一首曲。当他唱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信范仲淹在天之灵，他也会觉得他这一生啊，真有价值，这一生没有白来一遭。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圣贤教诲，就知道用真诚，用爱心去经营他的人生，相信啊，他这一生的价值会永垂不朽。所以诸位朋友，当你为人父母，为人长辈，你到底要让你的孩子经营出什么样子的人生格局？这个很重要。你是希望他能垂范后世，还是希望他不要饿死就好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啊，会直接影响后代子孙。所以诸位朋友，做人啊，要有志气。当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可以解决这一个社会跟世界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责无旁贷，要勇敢走出来。好，诸位朋友，勇敢走出来，也不用抛头颅，也不用洒热血，只要从哪里开始？从自己的修身 开始做起。所以很多的大事业啊，都是从小地方一步一步啊做出来的。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教诲：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就是说，不管他是国家领导人还是贩夫走卒，他要把国治好，要把家治好，下手处在哪？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当你有道德学问了，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很复杂的事啊，你把它抽丝剥茧，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仁慈之心，念念有仁慈，人人都有仁慈，社会就能够啊往大同世界发展。那我们进一步要再思考，一个人的仁慈之心从哪里开始培养，从哪里下手，才能够长养他的仁慈之心。我们总要把第一步找出来。这第一步在哪？好。所以我们常常啊，把思考一直往根本去思维的时候，真理就出现。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孝敬，他会去对其他的人孝敬，你相信吗？所以《孝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不爱其亲，不爱他的父母，而爱他人者，而去爱护他人，这个叫背德。这是违背一个人的德行，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在课程当中也曾经啊请教过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女性，我就问他们，我说有一个男士哦，他很积极追求你，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爱情长跑？现在比较没有。他追求你三年了，三年如一日，你有任何的要求，他一定尽心尽力帮你办好，而且只要有空都陪你喝咖啡，都陪你爬山郊游，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父母喝过咖啡，也没有去爬过山。这三年呢，你也觉得哇，他对你很好，他跟你求婚。突然有一位长辈，刚好是他的邻居，他告诉你，这一位男士啊，对他的父母不孝敬。我就请问他，请问要不要嫁给他？要不要？不要。有一些女士啊还会迟疑一下，这个当局者迷啊，假如现在还会迟疑啊，真正遇到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一定陷进去。怎么你们这么有经验？好，所以我们要理解到孝啊对一个人很重要。当一个人没有学到孝道，他有一个态度啊，不能形成。他恩义 道义的人生态度没有办法形成，因为对我们恩德最大的莫过于自己的父母，怀胎的辛劳，生育养育教育的付出。他没有长恩义，没有长道义，会长什么？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呢，没学好也没学坏，有没有这档子事？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什么是逆水？现在的社会啊，是一个大染缸，你不赶快教他好的，他一定学坏的。我曾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教书，一般的人会认为啊，在这个偏远地方污染比较少，所以孩子比较单纯，其实不然。因为现在有一个大魔王啊，无远弗届，不管你住在山上呢，他都会跑到那里把不正确的观念告诉你。这个大魔王是谁？哦，你们怎么都认识他？对呀，所以我们要警觉到啊，你不赶快把正确的态度观念教给孩子，他一天一点一滴都在学不对的。所以让孩子看电视一定要选择没有污染的，要选择好的节目。所以当孩子恩义情义没有长，会长什么？会长厉害，他喜欢的他就会尽力去追求，他不喜欢的他可能就翻脸不认人。所以当孩子对人的态度都是厉害，那厉害靠不靠得住？厉害是瞬息万变哦，今天没有什么厉害，兄弟还相处得很融洽哦。明天，假如因为父母的财产，可能明天就会翻脸了哦。所以这一个男士，为什么在这三年来可以这么样尽心尽力为这个女士去付出？原因在哪里？有利呀，可图嘛。所以你看，现在的男孩子看到漂亮的女生，都会无怨无悔，会替她付出，有没有？好，半夜这个女孩子肚子饿了，打一通电话给她，她马上就跑出去，好帮她买一些热的芝麻糊，还是热的杏仁糊给她吃。所以这背后的动力啊，是利。当你嫁给他了，三年之后也帮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但是啊，生孩子很辛劳，所以脸上呢长了几条皱纹，没有像以前这样年轻貌美。结果这位男士他出去工作，看到一个更年轻貌美的，那你从利变什么？变害啊，因为他又想要追求那个女孩子，所以我们就从利变害。那害要怎么样？对啊，害要，因为他只有利害，只有好恶啊，所以从利变害，从好就变恶啦。所以这一个动作啊，一做下去，影响家庭，影响社会，离婚率就攀升了。 离婚率一攀升，直接影响的就是下一代的教育。不只是你离婚以后影响这个孩子，在相处过程当中，夫妻的冲突，这种不好的气氛啊，都深深的烙印在谁的心里啊？小孩的心里。所以夫妻不和，夫妻离婚，对孩子是一辈子的伤害。离婚率啊，还会带动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犯罪率。我曾经去问过一位监狱的领导人，我问请教他一个问题，他也回答到，他说进监狱里面啊，60-70%的人都是来自于啊不健全的家庭，因为家庭不健全，孩子从小啊没有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他人生的根基啊就不扎实，然后到学校到社会遇到不好的缘分，马上啊连根拔起了，所以很容易啊就被不好的朋友给带坏了。所以当社会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的时候，诸位朋友，你再有钱，你再有社会地位，你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没有。那现在整个世界啊，确确实实很少人有安全感。所以现在我们走在街上逛街啊，像我到海口去，我背我的背包啊都怎么背？一定要背在前面，而且要放在肚子前面，要这样子慢慢走，不然啊很害怕后面会怎么样。假如有人要抢你的皮包啊，你就危险了。所以现在呈现社会治安的不好是一个结果。诸位朋友，原因在哪？家庭呢，没有稳定。再来，人呢，从小没有学什么？孝道，没有学圣贤教诲。所以今天婚姻不好，根源在哪？根源在从小没学孝道。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就要更重视孝道的教诲跟圣贤的教诲。与其我们常常在那里抱怨社会治安不好，不如现在从自己做起，教孝。再来，看到别人的孩子，也要同时教育他孝顺父母。我们要尽心尽力啊，去推广这个重要正确的观念。所以孔老夫子在《孝经》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叫“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啊，是德行的根本，教育 要从这里开始。所以没有从孝道入手，一个人的德行是长养不起来。所以教育首重孝道。诸位朋友，我们把这一句话念一遍。您念一遍呢、一定跟以前念这一句感觉不一样。好，来，我们念一下，预备起。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好，根本找到了，路就不远了。所谓君子务本，本立人道就生了。所以老夫子在《论语》里面就有讲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孝开始教起。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是细讲《弟子规》，而《弟子规》就是从孝悌扎根。所以入则孝，出则悌。好，在我们要开始讲《弟子规》之前，我们要先确立一些正确的学习态度。当我们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你的学习效果就会很好。俗语讲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学习首重立志，所谓学贵立志。我们在海口办教师课程第一节课，我们跟所有的老师啊共同立了一个志向，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常常在祈求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一个结果啊，要先种什么因？要先种每一个人有仁爱的思想观念的因啊，而仁爱的思想观念要透过学习，透过教育，也就是要教导圣贤的智慧。所以开太平是结果，继绝学是种因啊。那为往圣继绝学，才能承先启后。那要承先，就要先自己学好。所以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教的是五年级，他有这样的使命啊。所以一天除了教书以外啊，还安排三个小时深入圣贤经典。而且每一天早上啊，他是很早就到学校去，然后自己打开《弟子规》，打开《孝经》来读诵。他的学生一进门，本来还拎着早餐准备怎么样？准备在那里慢慢的吃，看到老师已经正襟危坐在读经了，小孩马上啊，走到自己的座位啊，站下。坐下来把经书拿起来跟着念。所以诸位朋友，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身作则。由于他的用心，所以他们班 成绩还有礼貌都有很大的成长。所以他的校长看了以后就问他，他说你们班是怎么教的，怎么会教的这么好。这位老师跟校长说，因为我请了数百个古圣先贤来教我的孩子。我们中国啊有一套书叫《德育故事》，里面有700多个圣哲人的故事，它分成八个单元来编排。这个八个单元就是八德，依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八德编出来。所以他每天跟学生讲两三个德育故事，所以这一些孩子啊看了以后啊，懂得见贤识体，然后又以《弟子规》为他们班的班规。学生犯错啊，不等老师讲，自己就会知道错在哪一句。比方说，在教室里面跑，结果去撞到椅子，学生会说什么？宽转弯啊，误触人，事勿忙啊，忙多错。那当孩子有不好的行为出现了，孩子会想到，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真一顾。所以孩子懂得勇于认错，勇于改过，不会推诿，不会掩饰，也会想到德有伤贻亲羞啊。诸位朋友，当我们的下一代遇到事情都能提起弟子规的教诲，他这一生啊一定会过得很充实，很踏实，也会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除了班上表现好，他的校长重视了以后啊，就邀请我们中心的老师去跟他全校的老师做两次演讲，然后又把弟子规啊我们都发送到他们学校去。所以一个人有立定志向要为往圣继绝学，他的影响力啊就会不断扩展，他自我的要求啊就会非常的深，他就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位老师跟我们接触了半年时间，他就开始啊跟着我啊到中国大陆去演讲。那把他的经验呢，不止在学校推展开来，还把他的经验呢贡献给其他地区的老师跟家长。所以诸位朋友，为往圣继绝学绝对不是啊遥不可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念心是不是真正有发出来。所以我们要立志继绝学，那当然要从自己身旁最亲的人啊开始，我们去做他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立志可以先立志啊当孩子的好榜样。诸位朋友，你这个志真的立下去了，保证你下一刻就变一个人。因为啊你开始讲话会怎么样？很小心啊，尖巧语秽污词讲出去的，那就不是孩子的好榜样。所以在家庭立志当好父母，在公司呢立志当什么？当好的长官，好的同事。在社会当中呢立志当 好公民。我们有一个老师坐公车，那刚好啊，看到一位长者上来了，他马上啊站起来请这个长者坐。结果啊，他这个动作一做完，接连呢、啊、有四个人呢、啊、让座，他看了很感动，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他也印证了、啊、每一个人呢、啊、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份志向，要去改善社会风气，那相信呢、啊，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谨慎，都会啊克制自己。所以我们的道德学问也因为励志啊而不断的提升。好，这个是励志。我们在深圳面对的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我们问他说读书要做什么，你们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吗？他们的答案会很标准，要做圣人。他说不做圣人读书干什么？他们六七个同学啊，要从外面啊回到他们的幼儿园去，就一路上啊孩子争先恐后干什么？捡垃圾。哦、他们一看到垃圾好像看到宝一样、哦哎、觉得嗯，我可以为社会付出、哦、大家在那里抢着捡垃圾。结果刚好这个路上遇到了一些下课的初中生，这个初中生、啊、手上拿着雪糕，拿着吃的东西、啊、边吃边丢啊，突然看到一群小孩在捡垃圾，本来要丢的垃圾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了，没有丢下去。然后啊，有一位初中生就对着其他的同学说，我们别丢了，这么小的孩子都在捡了。他是用广东话说的，结果这六七个孩子啊，只有一个是广东人。回到他们的幼儿园，这一位同学雄赳赳气昂昂翻译了这一个大哥哥的话给其他的同学听，他说这些大哥哥因为看到我们捡垃圾，所以他们就不丢了。这一位小朋友内心的感受，他会觉得原来我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孩子的定位啊，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志向啊，就好像一个人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终点。我们自立对了，这一生才不会白来一遭。好，那学习除了励志以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叫学贵立行。我们学习一句经教，一定要做一句。所谓解行相应，我们的道德学问啊，才能够提升起来。在唐朝时候，有一位高僧叫鸟科禅师。那唐朝的诗人白居易，他晚年好佛学，他希望呢能够去亲近这样的大德啊，能够提升自己的学问。所以当他遇到鸟科禅师，他就开始请教他。说怎么学佛？这个佛啊，是印度话，是印度语。它本来的意思，本来的话叫佛陀也， 那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它直接翻成一个佛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福，这个在中国造字啊叫形身字，形是人，身是这个福。那佛这个字以中国的话来解释啊，就是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再讲白一点叫明白的人，明白道理的人。所以学佛啊，就是要去学当一个明白人。那鸟科禅师就对白居易说，学佛就要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白居易听完之后啊，哈哈大笑，他说三岁小孩都知道。诸位朋友，你三岁的时候知不知道？以前教导善恶，教导做人啊，在哪里教？不是到学校啊，在家里家教就教啦。所以确实白居易说的没错，三岁小孩都知道。鸟科禅师回答他，八十老翁都做不得啊，都没做到。所以道德学问的枢纽关键不在你念了多少啊，而在你做到多少。所以这个态度啊，我们自己学跟引导孩子学圣学贤，一定要确立这个正确的态度。我是去年3月15到了深圳，跟当地的老师跟家长上了一堂课。隔天当地的老师啊，请我去跟他们幼儿园的孩子上一堂课，我就跟他们上《弟子规》。结果我一进去，我说诸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上《弟子规》。这些孩子异口同声说，老师，我们都学过了，我们都会背了。诸位朋友，学《弟子规》给了这些孩子什么？给了这些孩子觉得，那个我早就会背了，我都学会了，给了他傲慢了，而不是谦卑啊。所以老师一开始的引导对孩子很重要。我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道德的道。我也没有直接去跟他们反驳，我就先写一个道字，说诸位小朋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文字啊，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在文字当中把人生哲学、人生智慧流露出来的文字，只有中国字。接着我就解释，这个字叫会意字，当你看到这个字，你就能够体会其中的道理。左边一个错步，右边一个首先的手。所以这一个字就告诉我们，真正有道德的人，就是首先能够实践，这个错就是实践嘛。首先能做到，能做出来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所以我们学《弟子规》就是要做有道德的人。好，诸位同学，《弟子规》哪一句话你做到了？哦，他们本来头抬得很高哦，听完之后突然怎么样？突然在那边想：父母呼，应勿缓。哎呦，昨天才跟妈妈顶嘴，哦，所以马上开始啊反省。所以我接下来啊，就《弟子规》的金句啊，一句一句告诉他们如何落实在家庭生活之中。其中有一个孩子回去啊，当天写日记， 第一句话就说，今天蔡老师来帮我们上课。蔡老师说，弟子规啊，是拿来做的，而不是只有拿来背。诸位朋友，这个孩子会写在日记上，代表这个态度，他的印象很深刻。这个印象很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教育要三字真言，要慎于始。当他一开始学习学问就重视力行，那他功夫的得力一定跟其他的人不一样。那另外有一个孩子学完了，那回去呢也很认真，隔天就站在他父母的门前等着父母出来。有父母一出来呢，他就跟父母鞠一个躬，说爸爸妈妈早上好，昨天睡得好吗？哇，他爸爸妈妈忽然觉得吓了一跳，赶快啊给幼儿园打电话，他说昨天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孩子怎么今天会跟我们问好问安。那老师啊才把昨天呢，因为上到晨则省，昏则定。所以其实孩子好不好教，很好教，只是我们没教。在汕头啊有一个孩子，他才7岁，刚好汕头也有很多的老师啊义务的讲授弟子规的课。那上了一两个月，他们的老师啊办了一个活动，也跟这些家长啊做交流，那就安排每一个孩子上去分享一下他学的这一两个月啊他有什么改变。就这个7岁的孩子上去啊，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我上了弟子规啊才知道做人原来要孝顺。诸位朋友，这句话很有味道哦，原来要孝顺了。人不学不知道哦，人不学不知义哦。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很生气，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连这个都不懂。他真的连这个都不懂，因为没教。所以我们要理解到哪一些道理一定要赶快教。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你马上跟他讲晨则省昏则定，他隔天就去做。而这一位家长懂得赶快打电话去学校，这个动作啊代表他很关心孩子的成长，他了解到把孩子教好很重要，要亲师合作。所以这个家长是有教育敏感度。假如他觉得很奇怪，然后摸摸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怎么这么有礼貌？假如这样做啊，可能会扼杀了孩子的孝心跟学习的心。所以当你的孩子学了弟子规，回去帮你端洗脚水，你应该怎么样？你可不要说哎呦不要这么麻烦，哎呦你等一下烫到怎么办。你看他要学习的机会都被你啊断送掉了。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要懂得跟老师配合，要懂得成全孩子的孝心，成全孩子的德行。有一位母亲就说了，他说我的孩子这么小， 到时候啊，他把我打翻了怎么办？我跟他说，打翻了更好。哦，他就很纳闷，为什么打翻更好？因为啊，他打翻了，除了你已经成全他的孝心以外，你还可以当场利用这个机会，哦，跟他说，儿子啊，哦，你这一份心呢，妈妈很感动，这么小就能尽孝。那我们今天要想一下，为什么你会把水打翻？哦，一定是你啊，双手没有拿稳。哦，下一次怎么拿稳，就不会打翻。来，我们一起把它擦干净。你同时教他如何拿东西，同时要教他如何收拾这个情况，把事情呢，啊，做收尾。所以我们当家长的，啊，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也不要有太多的不舍，因为让孩子多做，他才能多学习，多体会。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